圣灵的带领下面，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愿意这样顺服神带领的时候，神就要做复兴的工作。背诵的经文上面怎么说？神叫我们回转，那一个回转啊 ，restore， 那原来那个意思，它是 revive， 就是说复兴，就是原来是没有能力的，原来是生病的，原来好像死掉一样，但是神使我们复兴，神也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复兴，好不好？你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神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复兴。哈利路亚！因为神的脸那荣光要照在我们的身上。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啊！啊，进到信息之前啊，那还是要考试一下啊，考试一下。2018年，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的主题，神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哈利路亚，同心合意建造教会，热爱耶稣，为主发光。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每天就这样祷告，我们大家每天真的是这样祷告，真的是神要兴起我们，神要兴起我们，让我们真的这样一起在圣灵当中合一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在过去几个星期，当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现在是已经在第五章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要我们起来，神要他的教会起来，神要基督徒丰收教会起来，要怎么样？行在合一当中，还记得吗？要行在圣洁当中，还要行在哪里？行在爱中啊！所以我们今天是进到第四，是行在光中。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继续来学习，我们要行在智慧当中啊，我们要行在赞美与敬拜当中，我们要行在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个和谐啊，不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合一，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我们跟我的儿女，那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以至于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可以为主耶稣来发光，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先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8-1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来，我们一起来第8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以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哈利路亚！是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愿意醒过来。主啊，我们愿意活过来。主啊，我们愿意站立起来。主啊，我们愿意在圣灵里面，在你的带领下面，我们来行走。主啊，求你的光来光照我们。主啊，求你的光来提拔我们。主啊，求你的光来，真的是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啊，那我们成为那光明之子的时候，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要来发光，为你来做见证，影响这一个时代。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不知道各位来美国的经历怎么样啊？你在美国来美国第一站就在加州的举手一下。哇，很多第一站都在加州哦，你真的是很蒙福啊！我第一站就在 Michigan 啊，然后第二站就在芝加哥。你知道 Michigan 跟芝加哥最大的特点吗？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尤其是一月份啊，十二月底、一月份、二月份，甚至三月份、四月份，甚至有时候是五月份的时候啊，嚯，不见太阳啊，嚯，还要下雪，尤其是一月份啊，我记得最清楚，一月一号放假在家，嚯，这个大雪是下得不停的。如果我一月一号那一天没有出去，在那个 driveway 啊，车型啊，这个车库外面 driveway 这样铲雪铲雪啊。如果没有出去每半小时出一次的话，我第二天根本就出不去上班了。对到可能像我人一样高，王妈妈在那里笑，她过去也是住芝加哥 Evanston 是不是、oh, Northbrook、啊、你们的餐馆在 Evanston 是不是、啊、感谢主。那个所以啊，铲雪的时候，哎，刚铲的时候，哇，这个道路都是两旁啊，整个车库的道，这个 driveway 啊，都很干净的、啊。慢慢铲，就铲成这样，铲成真的，一辆车子大概可以到处去为止啊。哇，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在冬天那个生活就是这样。那在那个时候呢，常常会发生一件事情啊，我们称为叫冬天的、啊、冬热的忧郁症啊，叫 winter depression 啊。或在冬天，不管是下雨没有下雨的时候，我心情就非常的不好啊！哦，整天就头很晕啦、啊，哦，晕沉沉啊，哎呀，不知道要干什么啦，哦，很烦恼啦，哦，常常会出现这一个。后来医学界就有一个报告啊，他说，哎，引起这一个冬日忧郁症的原因呢、啊，极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你缺少晒太阳。因为你没有让那个自然的那个太阳光啊照在你里面，照在你身体里面的时候呢，你里面的有一种分泌啊，哦 ，chemical 的那个分泌就缺少啊，哦，好像你就受到很多的压制哦。虽然在家里哦也开了红外线的灯啊来照亮热一点啊，哦也放一些音乐啊，哦还在家里打乒乓球啊，哦但是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啊，就像这个上面的孩子一样，看着窗外好忧愁啊！哦，那小女孩也很忧愁。哦，这个就是当我们没有那一个阳光，没有那一个光照到我们的时候，哎，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呢、啊，是不是？哦，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在加南美地啊。哦，当我们2000年搬过，从芝加哥搬来加州的时候啊。我岳母就说，我岳母过去在这里做过，他说啊，你们要搬去加南美地啦，所以我们现在在加南美地啊，每天都有阳光啊，都有光可以照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有没有喜乐？住在这里有没有喜乐？有喜乐啊，所以就是为了这一个，早晨起来也是说感谢赞美主，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阳光，我今天就是凭这一点，我也是喜乐的。哈利路亚，你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我是喜乐的。真的，我们是喜乐。我不管有这样的阳光啊，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光，就是我们有生命的真光啊。The true light of life, 就是我们生命的真光，你已经领受到了，那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没有那生命真光的时候，那生活的光景啊，就像那冬天的忧郁症一样，没有阳光。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哦，这个星期有人问我了，哎，他说你是怎么信主的？他说，我说我是怎么信主的？我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了。我在国内的时候啊，我也毕业了，我工作也不错，真的我工作不错啊，也很有很在大学里嘛啊教书了，还那个好像蛮有前途的。我还去验。研究所真的是前途光明，他们说那个，但是呢， 心里很不满足，心里就缺少啊，缺少不知道要怎么样得到满足，所以呢外面在干什么，有什么热潮啊，有什么风流的，我都会出现在那里啊。哦，美国领事馆前面哇，人群很多，大家都在笑，对不对？哦，上海美国领事馆前面人很多，我就挤在那里啊，听他们讲，哦，怎么办签证的、啊？哦，上海公安局门口很多人啊，我也挤在那里啊，听怎么去办护照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的、啊？哦，最后我要知道怎么样去哦申请美国的学校啊，哦去考托福啊、GRE 自由院，我都挤在那里啊。他说我好像得着一点一样。但是那心里的缺乏，那没有那生命的真光的时候，就好像那冬天的忧郁症一样，好像有那个红外线照一点，好像有一个背景的音乐有一点，但是呢永远是不满足，永远不满足。感谢主，感谢主，神知道，神就送我来美国啊，送我来美国啊，照我的条件根本在国内不是一流大学的，也不是顶尖的、哦、但是、哎、居然不用花一分钱，神就把我送来美国。但是神就将那一个生命的真光开始要照在我的生命当中。当我从上海飞来美国，到了学校的第二天、啊、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就去学校走走看啊，哎，就看到学校里面居然还有两个教堂，哎，公立学校啊，在密西根的公立学校还有两个教堂，我就进去，很小心的进去啊，我看到哦，那个上面外面摆了放了很多的圣经啊，英文版的圣经啊，我正好有一个可能我也不知道他是牧师还是工作人员，我就很差的英文跟他说 ，Can I have a Bible？哦、他说好，年轻人给你一本啊，好，我、哦、就开始看了、哦、所以那个朋友问我你是怎么信主的，我说好像没有人强迫我信主啊，哈哈，没有人，我传福音传了十次啊，我都拒绝啊。神的光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像施洗约翰他出来，他指向那耶稣基督，那神的羔羊，他说那是真光啊，我来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为那真光做见证，那一个真光是要照在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基督的真光照在你的身上，照在我的身上。当耶稣基督的真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里面有了一个反应，我就开始进到学校的学生团体里面了、啊、开始有一点寻求了，就这样信主啊，没有曲折的故事啊，所以那个朋友很失望，你怎么没有曲折的故事就这样信主呢？你应该说哦，你很刚硬了，你的心很硬了，对不对？但是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只要回应神的光，回应那生命的真光的时候，我们抓住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以至于我最大的收获来美国，我跟你说，不是拿了学位啊，不是有一份好的工作啊，哦，我这公司也是做一个主管，现在啊管了一些人，那个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我得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这个就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的目的，只要我们愿意起来说，神我就这样接受你，神我就来跟随你，所以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一个真光的、啊、所以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这个真光，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起来来跟随耶稣基督 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章的时候，耶稣跟众人怎么说、啊、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啊，我就是那世界的光，他是带有能力的，是不是哦、当耶稣去跟那个 那是后面第九章那个瞎子医治那个瞎子的时候，耶稣怎么说，我就是世界的光，难道瞎眼在耶稣手上有难处吗？当他医治他的时候， 那一个瞎眼的，不管他的肉眼看到了耶稣基督，那弥赛亚，而且他心里面的眼睛被打开，看到了那一个真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当我们接受这一个光的时候，当我们得到这一个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神啊，我们要来跟随你啊。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分享的嘛，我们就不会在黑暗当中了。我们就得到耶稣基督那生命的光。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回顾一下，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讲了吗？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所舍，有所弃，有离开，就是说我们要离开那一个捆绑我们的，不管那一个捆绑多大，但是神说你要离开那一个那一串船啊，要出来啊，就来跟随，要舍弃了，就是说我们要走出原来的那一个安乐圈啊，安乐窝，来跟随他。我们不但跟随他，上次我们讲到我们与耶稣同住，因为我们称那门徒称耶稣为什么？拉比啊，拉比就是称他为师父啊，就看同住啊，学耶稣的样式，不但与他同住啊，而且我们就像耶稣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跟他一模一样活出来啊，我们就有影响力，我们就为耶稣来做见证。有很多人因为看见我们，他们也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不但与耶稣同住做他的见证，而且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说要跟随耶稣到底，不管有多大的难处，有多大的困难，有疾病，经济上的问题，生意上的问题，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来跟随耶稣。而且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最后晚餐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就是当我们愿意起来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真光就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就不活在那个黑暗里面，因为黑暗不能抵挡那一个光，是不是？哈利路亚。所以在以弗所说这里第五章第十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神的教会，我们要在凡事上面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他原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的他喜悦到底喜悦什么，然后我们就按照他喜悦的心意去把他做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得到光的一个诀窍。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有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我们在微信也有姊妹啊，也有送给大家看了。上个星期天发生什么事情？上个星期天是美国第52届的那一个 Super Bowl 啊，那个手球或者它叫 football 嘛，Super Bowl 的那个比赛。那 Philadelphia 的 Eagles 就费城的那个老鹰队啊，他就什么？他就赢了，是不是？整个费城都沸腾了。第二天星期一学校都关门，没办法上课啊，什么交通都堵塞啊，连警察都出来，警察都维持秩序，结果警察自己在那里，都跟群众一起在那里欢呼啊。但是有一件发生，2月4号上个星期比赛结束，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一个团队，这一个球队 Eagles 球队，他说要将荣耀归给神啊，这个团队要将荣耀归给神啊。哇，这个几乎在 Super Bowl 的这个历史上面好像还没有发生过，好像还是第一次。这个球队怎么在比赛前有这样祷告的呢？怎么比赛结束以后将荣耀归给神了呢？球队的教练Doug Peterson 他说我只有将这个赞美归给我的主，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来带领这一支老鹰队的团队。神在多年前就预备这一个 coach 啊，这一个教练啊。你知道这个教练原来做什么的吗？他9年前啊，还只是一个高中的球队的教练啊。你想美国有多少的高中啊， 多少几千，我不知道上万个的高中，他这每个高中都有球队嘛，他只是高中球队的一个教练，但是他有一个心志啊，他有一个心志说，神啊，什么是你所喜悦的事啊？我要来查验神所喜悦的事，在我的人生的方向上面，在我的不管是在职场上面，在教会里的服事上面，神啊，你来光照我，让我活一活出来是蒙你所喜悦的，让我所行出来也是蒙你所喜悦的。当他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神就提拔他，从一个没有名的高中的球队教练，把他提拔到费城老鹰队的一个出色的球队的教练。球队的教练，神就这样兴起啊！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啊！哦，很多人还没听到基督的丰收教会，可能对不对？但是神都要使用你每个人，神。当我们愿意回应，当我们愿意寻求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活出行出神所喜悦，神要提拔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提拔，让我们的服事得到提拔，让你在职场上面的那一个工作得到提拔。而且他那一个 你知道那个 打 football 的这个主要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队员是谁，就是那个 quarterback 四分线什么，那个中文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callback， callback 是他的核心的，所有要打的原来要怎么样的计划，他都要先计划，跟球队的队员其他要开始分享最重要的接球啊，然后要跑到那个底线，不管怎么样，他是最最重要的，你知道吗？上个星期天晚上那一个 callback， 他的名字叫 Nick Foles， 对不对？很有名啊 ，Nick Foles， 他是谁啊？他只是老鹰队的候补 quarterback， 候补队员，候补队员，哦，候补队员。去年十二月那一个第一 the first 就 primary 那个 quarterback， 他就受伤啊，受伤，十二月份了，然后就也没办法练，没办法上个星期天上场，所以这个 backup 啊，这个候补人员。就要上传了，这个 Nick Foles 就要上传。你知道 Nick 他这一个人呢、啊？他在去年他已经决定了，他就决定他说我要退休了。他虽然去年还二十八岁，今年二十九岁啊。他说我要退休，因为他被神得着，他被神得着，他爱耶稣。他爱那些年轻人，尤其是高中的年轻人，他有一个心智说我要退下来。他 sign up， 他已经注册在 Liberty University， 你知道 Liberty 大学吗？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大学，很有名的，他已经是那里的学生，在那里接受神学的那个战备。他要退下来，去年什么的时候，就在他这样寻求的时候，寻求就是说他去服侍年轻人，高中生非常的棒，是不是？好，拜托很多人就起来做牧师嘛啊，那个，但是就在寻求他人生方向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我的神喜悦啊？什么样我活出来可以满足神你自己的心意啊？我怎么样真正让耶稣基督的真光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以发出那一个光？他在寻求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这一个打球的生涯还没有结束，你要回去，要回去。所以后来人家就把他送到那个老鹰队的作为一个候补的 quarterback， 万一 primary 那个 quarterback 不行的话，他就上场嘛。神为他这样预备，在整个球队的预备当中，你知道这一个球队因为有人在那里将耶稣基督的真光照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影响了那些球队啊，很多球队就因为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都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很多球员在这个队员都是基督徒啊，都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们生命开始被感化，他们一个星期周间两次的查经了晚上。弟兄姊妹，我们很惭愧啊， 对不对？我们才一次的小组啊，但人数都那么少。他们周末星期六晚上干什么？全团队的祷告会啊。他们就这样过啊，加上练习啊，整给他们技巧，他们这一次他们赢了，他们立刻将荣耀归给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当这一支老鹰队忽然间从来好像没有赢过 Super Bowl， 在美国52届，当有几亿人的眼目就关注在那一个球赛的时候，甚至在世界上还有其他很多的国家关注在这一个比赛的时候，看到这一个比赛结束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一个老鹰队吗？不只是说那里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愿意得到神的真光，为神来发光，因为神要兴起那一只老鹰啊，神要兴起那一只老鹰，就是美国，美国就是老鹰，你知道吗？老鹰就是美国的标志啊。而且这是老鹰队，老鹰队在哪里啊？是在哪里的？哪一个城市的老鹰队啊？这个是 Philadelphia 的 Eagles。 Philadelphia， 你知道 Philadelphia 吗？如果我们还是美国公民、哦、或者这 要努力要得到美国公民，我们都不认识 Philadelphia 的话，我跟你说，你公民要退掉。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建国，1776年就在那里 Liberty Hall。你一生至少要去访问一次，看到我们的先祖，他们真的是跪拜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给这个国家的旨意，神给这个国家的带领的时候，他们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就基于在圣经的根基上面。神不但要兴起美国，神要美国回到 Philadelphia 那一个建造的根基上面，你知道吗？ Philadelphia 在圣经里面也出现过了，在哪里啊？啊，启示录有七家教会啊，其中有一家教会叫什么？菲拉铁拉，中文说菲拉铁拉就是 Philadelphia。 这一届教会就是七间教会里面合神心意的教会。当耶稣在那里跟他们说，耶稣说，我手上拿着大卫的钥匙啊，开了门没有人能够关，我锁了门没有人能够开。那一个大卫的钥匙是要去哪里了？就是那一个大卫 House of David， 那一个大卫的那一个仓库里面有各样的金银财宝，各样的祝福。神要打开那一个祝福给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是什么？ Philadelphia 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就是在美国的教会。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的胜利，神要祝福美国的教会，就像 Philadelphia 一样。因为 Philadelphia 教会当在难处的时候，他们还遵循神的命令啊，他们读神的话语，他们遵循神的命意，行在神的心意里面。虽然他们的人数也是很少，虽然他们是没有力的，但是他们却在困难当中行出神的心意。耶稣说，那开的门没有人可以关了。所以神的恩典的门已经敞开，像美国的教会，包括基督徒丰收教会敞开。我们只有一个，抓住神的真光，活出那一个光，活在神的心意里面，跟神有一个真正的相交的关系啊。所以在约翰一书，那老约翰怎么说？老约翰经过那跟随耶稣的日子，他怎么说？他说，神就是光啊，在他没有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确实耶稣就是这样说，要报给你们的信息、哦、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啊。所以如果我们还行在黑暗当中，没有得到神的真光，如果我们还说我们跟神有那么好的关系，神啊我还是那么样的爱你，他说那是谎言啊。 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啊，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的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在这里讲到那彼此的相交，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相交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不但是这里说我们个人与耶稣基督的相交，而是讲到说我们这一个团队，就像一狗是那个老一团队一样，基督徒丰收教会是我们一起跟神同行，行在光当中，跟神来相交，就是说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跟神相交，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相交的。那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这样遮盖我们，来洁净我们，挪去所有一切的肮脏，所有一切的罪，所有一切不讨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是如何的重要，如何的重要。好好，要来弟兄姊妹彼此相交，而且个人的生活每一天跟神有相交、哦、所以你说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来跟耶稣基督相交啊，好、哦、怎么样让我开始跟耶稣基督相交啊、哦、我给你一个 jump start。 什么叫 jump start 吗？你车子里面有没有 jump start 啊？哦，有时候我车子的 battery 死掉了，对不对？啊，哎，找一辆比较好的车子啊，张辉的车子啊，那个线连一下，对不对？啊 ，jump start， 我的 battery 就起来，我就可以跑了。我给你一个 jump start。当我们不知道与神如何相交的时候，我们来学习跟神的相交。我跟你说，虽然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对我生命的影响力，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我就常常的与耶稣这样来交谈，跟他来相交、啊、对我的生命还是 还很有帮助啊，还是很有帮助。所以就相交 fellowship， 跟耶稣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对不对？十个字嘛。Fellowship， 跟他想想，不管是在烧菜啊，在运动啊，在开车啊，啊，任何的场所啊，时间点，你都可以跟耶稣来相交。就像上次我们所讲到的那个老人是弟兄一样，第一 F 就是我们要有敬畏神。我就这样跟神祷告，神啊，将那个敬畏放在我的心里面。主啊，让我敬畏你，神啊，让我明白你的心意，神啊，让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来遵守你的命令。主啊，让这一个害怕的心啊放在我里面，让我害怕你啊，让我敬畏你啊，要超过对其他人的害怕。常常做牧师做到最后就很惨，就是说不怕神还怕人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啊，所以一个敬畏的心，遵循神。一 endurance， 真的让我有一个忍耐，让我有一个持守啊，让我可以真的是在任何艰难的服事当中，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不放弃，我要忍耐，我要持守。神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一个忍受那痛苦的那一个忍耐给我，让我可以行走在你的光里面。L love， 神啊，当我不行的时候，神你那大爱再一次来托住我，我需要你爱的能力啊，神啊，我需要你爱的遮盖的，神啊，当你的爱充满在我里面的时候，那一个大爱不只是在我里面的那个大爱，可以满溢出来啊，让这个爱先流到我的家人里面啊，让这个爱流到我的同事，流到我的灵舍，流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啊，神啊，让我真的是看见你的荣光，用你的荣光来照耀我，让我进到那光中的时候，我必看见那真光啊，神啊，你说，当敬畏你的人，你要给他们那公义的热头，要照在那敬畏的人的身上。神啊，我要敬畏你，你叫那公义的热头那光线照在我身上的时候，那个医治就要发生啊！我在这里命令，没有任何疾病的医治啊，身体上面的软弱，我情绪里面的那一个软弱，神，因为你的荣光那公义的热头要照在我的身上啊。弟兄姊妹，你就这样祷告啊。当这个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是不是？当 当那个神的荣光照在那公义的热头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到医治的时候，神怎么说啊？你们就要出来跳跃啊，就像那圈中的那个什么肥牛肚一样的，就得养得胖胖白白的，哦，营养非常的好，哦，体魄也，非常的健美。你们要出来跳跃，为什么要跳跃？我们在那里不只是兴奋，我们跳跃就是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跳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跳跃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是带着能力，我们的生命是带着活力的。你就这样跟神祷告，神的光要充满你，而且神啊，让我只有一件事，我要专注在温馨 life focus， 专注在一件事的生活一样，就像你喜悦玛利亚一样，玛利亚讨要的就是那件事，住在耶稣的脚前，就像大卫王一样，他只有一件事，在敌人追杀他的时候，他要栽种在神的殿中，看神的荣耀，来跟神来祷告，神将这一个专注的一件事的生活形态放在我里面。不是满足于服侍，而满足于神啊跟你的关系。所以我就决定了，星期天晚上任何的邀请吃饭什么我都不会去啊。星期天结束以后，我要回到神当中跟他相交，就像玛利亚一样，就像大卫一样，以至于神啊，当我见你面的时候，你说你对我的呼召，在我的呼召当中我活出了你那呼召的目的，你就算为为值得的，算为为配得的。当你在那里数点的时候，周涛，他就喊了我的名字。你要不要弟兄姊妹，让神的光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石头就被看守啊！啊，我们的石头，我要学习不说不造就人的话啊！这个最难就在家里面了啊！你看我在教会都好像蛮像样的，对不对？好，最难就是要在家里面守住我的石头啊，我要做造就的话。好，哈利路亚。所以将耶稣基督那一个谦卑柔和放在我的心里面，我要跟耶稣一起来同负那一个轭，那一个轭是轻神的。当我愿意跟随耶稣，按照他心意做的时候，神啊，让我进到与你的那个亲密关系当中，我不再要停留在那一个感觉上面。神啊，我要进到那个亲密关系，以至于我是了解什么是让你喜悦的，什么是让你合你心意的，什么是真的是 让耶稣基督真的是得到满足的。进到那深入的亲密关系里面，以致我的生活当中就有平安跟喜乐啊。所以就用这一个十个，你知道我去游泳的时候，我有这个十个来回我都不用数了。过去敬畏神啊 ，Fear of God， 我就祷告啊，回来 Fear of God 十个来回啊，就很快就过去。所以哦，这是一个 jump start， 我们来学习跟神相交啊，太重要了，太重要啊，太重要啊。所以啊，所以我们要来讲，我们要在主里面发光啊。对不起，我差点忘记，我今天带来重要的东西啊，要给你看一下。所以我们要跟神相交，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东西吗？一个东西，固体的东西。这是什么？手电筒哦，现在手电筒做很小，这个就是光源啊，这个光源对不对？这是光源对不对？照在这个上面怎么样？它有什么反应？你有看到什么吗？没有看到什么吗？我这样给你看，光是照在这个上面啊，耶稣来啊，是他那个光照在生在地上的所有一切人啊，照在你照在我，他都照在这样这个上面啊。但是当我们要起来为主发光，只有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开我们自己啊。原来这个是一个镜子啊，所以当我这样照的时候啊，我来看看哦，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里太亮了哦。当这样照的时候，哦，当这样照的时候，这个镜子啊就会反光了，这个镜子就会反光，对不对？就发出光来了。那一个光你所看到的还不是这个光吗？是反射的光，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那我们真正的跟神有这样相交的时候，我们就在主里面可以反射出神的光，这个就成为光明之子。 保罗所讲的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发光，我们就在发光啊！这个是一个忽然间就想到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发光的时候，当人看到我们有耶稣基督荣光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结出那属灵的果子啊！保罗在这里讲到第五章第六节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呐、公义跟诚实啊！你知道什么是良善吗？良善 goodness 啊 ，goodness 就是神的所有一切的好的属性呐、在我们身上可以活出来呀、让人看到我们跟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小基督嘛啊、那一个爱。那一个怜悯心、那一个恩典、那一个、真的是、让人看到、就喜乐的、那一个良善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是公义的，那一个公义我们知道神就是公义，因为他没有错嘛， 他没有错，那我们怎么活出公义，就是说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我们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对，就是要常常的与耶稣基督相交啊，以至于我们就不会错轨道，就是说我们不会背逆神啊，完全不会背逆神。这一次为什么 Eagle 队要赢啊？ Eagle 队要赢啊，当 NFL 很多其他的球队啊球员在那里抵触美国的国旗的时候啊，抵触神所建造的这一个国家的时候啊，正要兴起，看到公义彰显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就行出公义，而且我们是诚实，就是我说的话跟我行的是可以配起来的，配起来的。我有一个亲戚，年轻人亲戚年轻人年轻人都怎么样都那个怎么讲呢？就是比较急躁嘛比较急躁。然后就是说老板上班的时候老板的意见不一定他们都很喜欢听，对不对老板你这个好像决定有点不对老板你这个方法是不是不够啊不对啊常常会他在上班的时候就常常跟老板有争执，跟他的 manager 有争执争执到一定的地步他说算了我要离开了。他也找了一个工作了，他要离开的时候，神的光照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他开始有反应了，他开始那个就好像那个镜子的那个打开了，光吸收进来以后，神光照他了，神跟他说，这不是基督徒所做的，这不是基督徒的良善、公义跟诚实。虽然你也得到一个工作了，要去到一个新的公司，难道你去了以后，你过去的事情就结束了吗？你在原来公司的这些事情就结束了吗？你的一个苦读，你一个争执的那一个人啊，在你里面就是换一家公司啊，可能前两个月三个月不会发生，还是会出来的，因为你那一个那个毒根没有得到医治啊。他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面前悔改，当然这个事情已经决定要走了嘛，对不对？他又决定要跟他的上司写一封信，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就买了一束花是一个女生的 boss， 就最后一天去他的老板办公室，给他花，而且给他那些信，跟他道歉，然后信里面写了，谢谢你，在过去日子里面，你这样看过我，给我机会。给我在这个公司可以学习，真的很多的事上面我没有懂事啊，得罪了你，请你原谅，请你包涵，请你接受这一份道歉。就这样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老板也是那一种政治性的人啊。第二天，老板也送了一朵花，一封信 到他的住处啊，老板的心不只是说得到安慰，他看到了这一个年轻人，这一个过去是为基督徒的年轻人，他得到了改变，老板也向他赔礼道歉了。而且老板说，我想起来了，我上一次答应你的那一笔奖金我都卡在那里，不要给你，释放给你了。他得到这福，祝福了那个年轻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没有解决我们的苦毒，没有解决我们那一个不饶恕人的那一个心，没有把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毒根被连根拔除的时候，不管你去哪里都会出问题的。所以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光，为耶稣基督而发光。所以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啊，就是我们，我们也是世上的光，因为耶稣的光照在我们里面，那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就是说那一盏灯啊，晨是让人家看的嘛，对不对？那灯也是一样，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面，要照亮一家的人啊。你们的光啊，就是我们这一群人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其他人就看见我们好行为的时候，就要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就像那老鹰队一样，他们将荣耀归给神啊。你知道吗？那些外邦的报道也在那里报道啊，啊，老鹰队将荣耀归给神。你知道吗？在美国有多少亿，而且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国家就在看啊，就在看到那一个 moment 啊，神的荣耀彰显。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光啊，我们在主里面也是光啊。你不是知道吗？在非洲有一个国家叫乌干达，乌干达这一个国家啊，在非洲差不多东边啊中间的一个国家。这一个国家从1962年独立啊，就是自己独立出来以后，这个国家一直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回教的一个国家，黑暗的势力一直在这个国家的上空，在他的政府，在他不管的企业，在家庭里面内战从1962年到1986年这个期间，就换了10个总统，每个总统而且一个比一个更恶啊，而且他们是怎么样？小孩子啊，活的就献祭啊，献给他们的偶像啊。在一个黑暗笼罩、黑暗控制的国家，那艾滋病啊的比例啊，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恐怖不恐怖啊？34%都有艾滋病在这个国家，连世界卫生组织也说没有办法的，这个国家的艾滋病是没有办法医治。但是在这个国家里面，神却存留了一些啊，我不知道有没有7000的，存留了一些不向偶像低头的神的儿女，基督徒。虽然教会的光景非常的荒凉啊，祷告会如果有5个参加的话，哈利路亚，那是一个盛况啊。哦，我们有多少？哦，我们现在不少啊，鼓励大家来啊，一定要来祷告会。福星是从祷告开始，乌干达的福星也是从祷告开始的。当神的儿女在那里向神呼求的时候，当有一批人看到他这个国家社会的问题、疾病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起来要祷告了。哦，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叫牟约翰啊，江某，那个国家的首领，祷告的时候，他们在为艾滋病祷告，神啊，求你除去这艾滋病啊，在乌干达这一个国家了，太多了。神跟他怎么说？神说，乌干达的教会，乌干达的弟兄姊妹，我的儿女，你有没有个人的祭坛？你有没有 在生活当中，你每天与神的那一个相交啊，那一个互动啊，那一个等候，那一个渴慕，那一个寻求，那一个敬拜，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虽然你们人数很少，你没有那一个个人的祭坛啊，你有没有家庭的祭坛？你的家庭有没有活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你的家庭有没有行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家庭的祭坛，然后神跟他们说，教会的祭坛，不管是五个人、十个人、十二个人、两百个人，教会的祭坛就是教会的儿女，神的儿女愿意聚在一起来祷告，那一个能力要记住，个人的祭坛、家庭的祭坛要得到极大的一个神的光的彰显呐、乌干达的复兴就从那一刻开始，从他们个人与神的关系、家庭与神的关系、教会与神的关系开始啊！神跟他们说：“不是你今天要祷告除去那艾滋病啊！”是的，神要医治那艾滋病，但是那仇敌的那一个控制啊，艾滋病没有了，撒旦还会有其他的一个疾病给你们，还有其他的一个捆绑给你们。你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是神的国降临在乌干达这一个国家。当神的国降临在乌干达这一个国家的时候，神的光遮盖乌干达国家的时候，这些疾病得到医治啊，政治问题要得到解决啊，经济问题要得到解决，你知道吗？就这样，一个复兴随着个人与神的关系、家庭与神的关系、教会与神的关系，这个复兴在乌干达开始袭击整个乌干达，以至于今天乌干达基督徒的比例是达到多，你知道吗？那是原来是一个回教国家，达到90%啊！他们的总统信耶稣，而且在政府机关甚至设立一个部门，你知道叫什么部门吗？道德信德啊，信德部啊。而且他的经济原来都吃不饱肚子的，现在是非洲第二大经济国啊，那个国家比南非还要小，但是他是第二大经济国啊。现在神在那里做这样一个复兴更新的工作，在乌干达。所以当乌干达的教会起来寻求神，他们活出耶稣基督的光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在那里祷告寻求的时候，那个黑暗被暴露出来，那个黑暗得到了责备。在这里保罗说，凡是受了责备啊，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就是光，当光出现在那里的时候，那黑暗就被显出来，就要逃跑。那一个责备不是说我来到那一个不行的没有信耶稣基督的弟兄那个人的面前说啊，把他骂一顿。那一个责备是我在他的面前，在你没有信耶稣的家人面前活出耶稣基督的光。当你这一个光显明出来的时候，当你的光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一个悖逆的心，那一个不信神的那一个悖逆，就要从你的家庭里面、从你的朋友圈里面、从学校里面、从你的邻舍里面离开。那个叫责备，那个责备就是我们活出，然后我们就将那一个黑暗驱除过去出去。这个就是乌干达的故事啊。因为教会他明白了，他明白他们要行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黑暗要暴露，黑暗要逃跑。因为他们明白神给教会有这样一个权利，神给教会可以向神来呼求说，耶稣基督的国度可以降临在乌干达这一个国家。今天也是一样，耶稣基督的国度可以降临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学校跟公司里面一样的。当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跟那些门徒问他们说，哎，我是谁，对不对？ 啊，只有彼得说你是神的孩子啊，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啊。耶稣对彼得说啊，啊，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说出来的是天上的父子是你的。他说什么？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姊妹，那磐石就是耶稣啊。弟兄姊妹，当基督徒丰收教会说，神啊，我们降服你，神啊，你的光照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就是说，神啊，我们愿意将主你自己的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一个磐石上面的时候，没有任何阴间的权柄可以胜过神的教会，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啊。当我们起来祷告，当我们起来呼求的时候，黑暗就要离开这里，悖逆要离开这里，苦毒要离开这里，那不老鼠要离开这里，疾病要离开这里，那经济的缺乏要离开这里。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你的权柄啊，拿起这一个权柄，说阴间的权柄，那疾病的权柄不能得着我们，我要把它取消，把它 cancel。 你跟你自己说，神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取消所有一切疾病的权势在我的身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当教会这样同心合一来敬拜来祷告的时候，神要做成。这是借助什么？耶稣在十九节里面他就讲了，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呀，你要通向到天国的钥匙给你呀，就像耶稣跟那个腓拉达菲亚教会所说的，我就是拿出那大卫的钥匙，就是通向神的宝库的那一个钥匙已经打开，那个门已经打开，没有人可以关了，就是说神的教会起来向神呼求，在那里我们在这里祷告的，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我们在这里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不是说我看重祷告会，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看重祷告会，我们的耶稣他为我们打开这扇门。但是有没有像菲拉达菲亚这样的教会，在困难的当中，在软弱的当中，起来愿意来呼求，来抓住神给教会的这样一个权柄？当我们要来结束今天信息的时候，我先请那个Judy 上来，等一下我再请敬拜他。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四节，他在要结束这一段，他在那里呼召神的教会，呼召众教会要行在光中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这里要来回应，来思想耶稣基督那生命的真光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已经愿意起来要行在这光中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团队的决心，这是一个整个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决心，这是每一个人的醒过来。就像在以赛亚的日子，当以赛亚看到神家的启示，看到 那以色列的百姓是那样的悖逆，没有尊主为大，没有遵循神的命令，没有 行在神的光中的时候，就在以赛亚五十九章结束，以赛亚六十章开始的时候，神跟神的百姓，神跟神的圣所耶路撒冷，他说你们要起来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那一个光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个光就是我们所寻求的那真理的生命的真光，那一个光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就是那公义的乐头，那一个光线上面有翅膀，带着那医治要发生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今天就是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丰收教会，就是你跟我。以赛亚说，神跟他说，看哪，要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因为耶稣基督的真光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但在乌干达，在教会非常凄凉的日子里面，当在整个国家在一个黑暗的控制下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新人，如果有一个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门下，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有一个年轻人，就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他去了教会，牧师还有弟兄姊妹也跟他传了福音，他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也拿到了有牧师签名的那一个受洗证了，他也每个星期天来参加聚会，虽然人数那么样的少，那祷告会的人数是更少，不要说小子，他都去。但是有一天呢，他来到那牧师的面前呢，他说：“这个受洗证我不要。”他就丢给了牧师：“你拿回去吧，我已经读了《使徒行传》。”神的教会不是这样的，神的教会应该是有神的真光被发现的地方，神的教会是充满了那一群愿意起来为神来征战的神的勇士，神的教会有圣灵的恩膏，神的教会有神迹奇事的发生，神的教会是行出神的话语的教会。但是你看看我们的教会，我不要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因为这一个年轻人，神的光极力的照到了他，他敞开了他自己，他的心完全被圣灵所翻转，他不再满足，他不再满足那一个形式上面，他向牧子挑战，他向教会挑战，乌干达的教会就像今天一样， 神要向美国的教会，向基督徒丰收教会在挑战，你在沉睡吗？这个就是扫罗要跟我们所说的，不再睡觉了，不再满足现在的战果，还有多少个十年啊？多少个十年我们还能在这里？多少个十年耶稣就要回来，当神的教会就像乌干达教会愿意起来的时候，他不但成为乌干达国家的那一个光，那周围的国家，莫桑比克、欧洲的国家，很多的国家因为看到那里的复兴，人的心就不再满足了，他们也一起来寻求啊那一个真光耶稣基督。甚至列国的君王啊都要来寻找这一个光啊，你知道吗？复兴已经在美国开始，那圣灵的更新已经在美国。当上个月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举行的时候，神让在美国有一群人，神让他们看到那君王要来寻求耶稣基督的真光啊，要在世界经济的论坛上面完全没有相干的主题里面，他们要宣告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啊，要从那外邦的君王的口中发出啊。当教会起来祷告宣告的时候，你知道吗？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可能你在 CNN 看不到这个 news 的，在以色列旁边约旦的国王，他叫阿多拉，不是我们阿德拉，阿多拉，他在世界经济论坛上面有一个发言，就在发言的当中啊，这位回教国家的领袖啊，他向全世界的领袖啊，经济学家领导说，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我相信圣经和托拉就是神的话语，你去 YouTube 去 search 好了。外邦的君王也要来寻求，弟兄姊妹，这兴不兴奋？是不是很兴奋？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看到的复兴？那一个复兴的浪潮已经卷起，那一个圣灵的复兴的火已经被点燃，那一个圣灵的复兴的浪潮已经滚过来了。问题在于基督的丰收教会要不要在这个浪潮上面说，我们要搭上这一班了。你愿不愿意？你愿意的话，你起来为你自己来祷告，我们就花五分钟的时间来为你自己祷告。你起来，你要为你自己祷告，说神啊，你的真光来照耀我的时候，我不再满足了，我不再沉睡了。为你自己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为你自己祷告，求神的圣灵来充满你，来光照你。直到最后，我为我自己来祷告，神啊，求你的真光来充满我的时候，神啊，我不再满足过去的日子。神啊，我不再满足过去所谓的成就，主啊，我寻求你如同寻求至宝。圣灵啊，求你浇灌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让耶稣基督的真光 绕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神啊，让我的生命有一个反射，让我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为真光。主啊，我要来紧紧的来跟随你，我要与你有更深的亲密的关系。主啊，求你将那智慧启示的灵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开启我更多的开启，让我看到我生命当中的软弱，让我看到我生命当中的破口，让我看到，哦主啊，让我看到在你里面有那样何等的丰富的供应。神啊，求你发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啊，求你下命令发光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神啊，让我们起来。神啊，让我们不再满足。神啊，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光，让主你的真光借助基督的丰收教会能够彰显出去。神啊，让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调整我们的价值观。神啊，让我们调整我们的世界观。神啊，让我们调整我们生活的次序。神啊，让我们将你放在第一。神啊，让我们委身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持守的心，让我们对你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在你的面前。神啊，我们求你的大爱来充满我们的时候，你的爱就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当中满溢出去。神啊，求你来使用我们。神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跟你有这样一个立志说，神，我们今天从今以后我们不再一样。神啊，我们的眼目不再专注在地上的东西。神啊，我们的眼目这光单单的仰望你。神啊，将大卫将玛利亚那一个一件事的这样一个心智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仰望你的荣耀，让我们寻求你的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耶稣。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如果你有个人的需要，在灵里的需要，你需要神的光厉害的来照耀你，那圣灵的能力厉害的来冲击你，你不再满足了，你不再沉睡了。我们这首诗歌结束以后，祝祷结束以后，你来到前面，我要为你来祷告。敬拜他，一起唱来。 灯光照亮我们，自由 有在这里向神来呼求的时候，如果神在你的心里，神灵跟你说，神啊，我不再等待了，神啊，我不再忍睡了，神灵的活水，求你来充满我，我要起来，来快跑，来跟随耶稣，为主而活，为主来发光的。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我要来为你祷告，神要来祝福你。知道主啊，将波罗封在你的面前，神啊，神灵的能力，求你来充满，神灵的恩膏，求你来浇灌，神灵啊，我们可真的需要你，神灵啊，那极大的医治的能力，哦，那复活的能力，浇灌在波罗，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神啊，我们不再软弱了，神啊，我们不再沉睡了。神啊，你在这里向我们呼召的时候，神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思说，神啊，我们就起来，我就起来开放，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愿意上去，神啊，求你来使用，主，我们谢谢你，神啊，谢谢你在我们男性的身上，主，你说已经做了那艰险的工作，他是属于你的，他是你的幸福，哦，主啊，你今天在他的生命当中，哦，已经放下了这一个决心。哦，他要起来说为你而活，哦，主啊，在他的生命里面，主啊，那圣灵的能力来浇灌的时候，哦，主啊，他要让心情为你来发光，主啊，他要成为圣洁的媳妇来为你而活，神啊，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怜悯来充满，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为哦公义来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的恩膏降临在公义的身上，主啊，你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在他生命当中的那恩膏，哦，释放那天上的能力，神啊，我们在这里呼求说，那天上的宝库，哦，那大卫的钥匙已经也交给了我们，你交给丁野，你把大卫的钥匙放在公义的手上，让他打开，让他打开，打开神的仓库的宝库，哦，神的极大的恩膏不但要在他的身上，神的极大的恩膏要接受他，要释放在神的教会，哦，在儿童当中，在青少年，哦，在他的工作的场所，神的心情来使用，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为我们的姊妹来祷告，神啊，你看到他的心，他在你的面前，他要赐下一个在你脚前的玛利亚，是吧？将那一个温馨，那一件事，就深深地注重在他的生命里面。神啊，求你将那大卫的眼光，哦，就放在我姊妹的身上，在他的眼光深受，他要单单地仰望你，他要单单地来寻求你，哦，他一生就像为你而活，为你来发光的，他是属于你的，神啊。你不然叫他做出一个复杂的工作，是让你在他的家庭里面，在他的朋友圈里面，他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那圣光的反照，他要在主里面为你来发光，为你来做见证，是让他恩膏他的手，是让神迹奇事要借助他的手来发生，然后那传福音的能力要在他的脚上，那和平的使者，哦，他就是那传福音的妇女。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为凯文来祷告，知道主你的儿子在你的面前，他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神啊，虽然困难是那样的大，但是主你说，在你的光里面，任何的难处不能阻挡你的光。神啊，我们的教会，主你的儿女，凯文他要拿起神你给他的谦卑，他要来斥责那黑暗，斥责那仇敌的工作，是吧？将那胜利的宝剑放在我弟兄凯文的手上，哦，他要来征战，他要为你来站立，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难处，没有任何的仇敌的工作，主你来保爱，主你来扶持，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主我们在这里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谢谢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愿意为你来发光，谢谢主。主大主，我们谢谢你。主大主，我们为你来发光。主大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荣耀的光照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你的怜悯已经发生在你爱的基督徒丰收教会当中。神啊，我们不再沉睡了。神啊，谢谢你那圣灵的覆巢已经在我们中间。神啊，我们愿意起来行走在光中的时候，神啊，我们要成为被你的荣光所反照的那一面镜子，反射出你的荣光。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来供应我们耶稣基督的恩惠，那天父长阔高深的大爱，圣灵的教导，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